驴妈妈旅游网大交通事业部总经理李弯弯表示，平台运价的同步更新频率决定了展示价格的准确率。通常来说，旺季仓位变动比较快，出现支付时价格高于搜索价格的情况比较多。同城和去哪儿网则表示，机票变价的主要原因就是机票价格啊，随全球的供求关系实时变动，而全球分销系统与各销售平台的数据抓取缓存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呢，不能做到完全的实时同步更新。而天巡方面则表示，如果支付时价格明显高于搜索的时候的价格，首先咱们就要确认搜索时价格有可能不包括税费、基建、燃油、保险等费用，所以在支付前最好是确认一下明细是不是包含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个附加项目。另外，卡塔尔航空公司则表示，有的时候呢，为了吸引客人，那么平台上展示的可能是低级别舱位的价格，客人呢实际预订的时候便会遇到哟这舱位不可预订的问题，继而需要支付更高的价钱来购买高级别的舱位了。北京市法学会旅游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广就指出，咱们购买机票支付的时候高于搜索的价格需要分情况来看，其中的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由于机票价格信息缓存导致的，但是也不排除啊部分商家以低价诱导，所以呢提醒消费者在支付交易进行之前一定要核对好您的价格才能够完成支付。那么这陷阱之二就是退改签骗局，咱们务必要提防。不久前有媒体就爆出了江西学生高某因为一条机票因故取消的短信，迫不及待地联系了一个所谓的客服，最终将自己的手机验证码告诉对方，被转走了近万元。同时在今年的6月5号，南京的金女士收到自称是航空公司发来的航班取消短信，金女士通过短信上的电话与对方联系，客服就告知金女士要通过支付宝办理退款，并且引诱金女士按照其提示来操作开通亲密付功能。由于金女士并不了解什么叫亲密付功能，所以呢也并没有对此产生怀疑，之后啊就发现自己支付宝被转走了8307元，才知道被骗了。业内人士对此就表示，利用机票退改签假消息进行诈骗的案例啊还有很多，建议游客如果是收到了航班取消或者是变更的短信，应该到当时买票的网站或者是 APP 里进行操作，千万不要轻信非官方号码发送的信息。同时啊，除了短信骗局之外，记者呢还了解到，订票的时候关于退改签的各项条款，咱们也一定要看清楚了。卡塔尔航空公司方面表示，当客人通过平台预订的时候，将被视为是接受了平台作为服务商提供的条款和规则。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 OTA 和代理商可能会向客人收取额外的退改签服务费。那么对此呢，有媒体记者也联系了像携程、驴妈妈、同城、途牛等几家大型的 OTA， 得知的回复就是目前啊退改签政策和航空公司保持一致。而天巡方面则表示，消费者在预订的时候需要提前了解其所购买机票的规则，以避免自身的损失，尤其是打折机票。航司在退改签上会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和要求，这一点呢，还是要求大家擦亮双眼，千万不要被一些简单的一些条款所迷惑。还有陷阱三，低价票有的时候真是存在隐患啊，游客呢往往在订票的时候会搜索出很多的票价，其中的一些低价票是否存在消费陷阱呢？中联航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低价票的出现呢，要着重的关注该低价票的退票、改期、签转等相关的规则和权益，同时啊，要看是否有强制捆绑消费项目。而卡塔尔航空公司方面表示，建议客人要警惕低于常规票价非常多的机票，个别代理商可能会通过积分兑换票， 非常规的预订等方式来操作，最终呢可能导致您客人无法拿到票，无法出行。同时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特价机票的限制条件，各大航空公司啊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较常见的呢是不得迁转、不得变更及不得退票，有的呢是仅退机件燃油，这些啊都会在 OTA 也就是我们的平台订票页面上有所显示。那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杨艳峰就对此表示，关于低价票，有的时候呢是一些代理商自行制定了和航空公司不一样的退改签政策，那么通过这些政策在一定概率上会给他带来收益，从而以此来弥补显性票价上的降低，因此啊这种低票价在预订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那么此外呢，李广还提醒广大游客，一些低价票也不排除部分商家的虚假宣传，以低价诱导消费者点击相关的商家页面进行流量的导流。同时啊，低价票呢也会存在着一些故意隐瞒关键信息的可能，比如说对于像夜航啊、转机啊等关键信息进行了隐瞒，或者是对于舱位等级进行虚假或者是夸大标注，这些呢都应该引起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建议。那么根据高磊的个人订票的经验，其实各家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上，他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些特价票推出，而且一般情况下在官网预订的这个票价价格是所有的航司，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些 OTA 预订机票平台当中呢最低的价格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嫌麻烦，尽量呢在订票的时候都选择各家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进入他们 APP 来进行订票。有什么问题呢，咱们直接第一时间对接的是航空公司，咱们也是比较放心的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 别累。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刚才呢，在上一节当中呢，我们了解到的是在线订机票的那些个误区和陷阱。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儿订机票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哈，同时尽量到各家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去订票，这是最放心的了。那么，哎，咱们出游啊，订完机票之后就要选择订酒店了，这是一般我们的常规动作哈。那其实说到了在海外住酒店，咱们也得小心，不注意可能真的会踩上这些个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亮点2018年版当中显示，中国游客2017年出境游花费了2577亿美元，接近了全球旅游总收入的1/5，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不可否认，商务出行也罢，旅游散心也好，华人的身影正越来越频繁地活跃于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坐惯了空中飞人，常在海外住酒店的你，真的知道酒店房间里隐藏着一颗随时令你支付一大笔赔偿，招来一大车警察的雷吗？它就是消防报警器。不跟大家开玩笑哈，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事例也来了解一下。德国当地时间的8月23号，斯图加特市某酒店突然铃声大作，一时间情况变得紧急万分，酒店工作人员火速地疏散了住客，所有人匆匆忙忙逃到了大街上保命，消防车也是迅速接报赶到，人倒是安全了，但怎么没见火呀？后来经过消防员到现场检查核实，这根本就是一场乌龙。原来啊，是一名中国游客黄先生在房间内吃素食火锅触发了火警警报。那什么是素食火锅呢？其实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像方便面一样小小的一盒，里面呢像食材调料餐具一应俱全。最神奇的是啊，它可以通过化学反应瞬间生热，没开水咱也能吃上火锅。很多时候呢，酒店提供的餐饮是又贵又不好吃，在房间自己弄食物是很常见的选择。只是啊，黄先生这一顿火锅吃出了天价。证实误报之后，当地消防部门当即向黄先生罚款950欧元，折合人民币啊将近8000块钱呢。可怜了黄先生，原本只想省一顿简简单单的填饱肚子，结果却花了一笔大钱。咱们再来说说美国的一件事儿。2018年春节，一名随团赴美国旅游的中国大妈也引发了一场闹剧。当天大妈回酒店洗了衣服，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于是就把衣服挂在了消防警报器上。第二天清晨收衣服的时候，由于衣服架子挂得太高了，大妈呢就拉扯了几下，衣服架触碰了警报器，引得警铃大作。随后当地消防和警察部门赶到，居然是出动了5辆消防车1辆警车，其中一辆消防车还启动了云梯展开现场的救援，场面那是相当紧迫呀。令人无奈的是，大妈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眼前是声势浩大的阵仗，是由自己的无心之举惹出来的，人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消防和警察只能是一一询问，足足花了3个多小时才排查完了整个酒店。哎呀，你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大妈引发的警报不仅是引来了消防和警察，还触发了酒店房间内的自动消防装置。因为消防喷水装置长久未用，自动喷发的水中满是铁锈，搞得房间一片狼藉。这样一来，这个酒店所有床单、被罩和地毯都需要彻底清洁。酒店方面表示，因为大妈的个人过失，不仅是给酒店带来损失，还严重影响了其他的旅客。那么大妈被诉以折合20000元人民币的赔偿，同时被带到当地警局录口供，后来多方委托朋友和旅行社人员才处理好后续的事宜。 这都不是跟大家开玩笑，都是真实的事例。那么海外住酒店哪些事儿应该特别注意呢？首先就是关于预订酒店，国外旅行呢，最好是提前在国内的旅行社和可信赖的网站预订酒店，并将酒店预订信息呀保存打印出来。有的时候入境的时候呢，需要查看酒店的预订证明。其次呢，就是事先了解一下酒店的具体位置和周围情况，咱们尽量选择交通便利、安全舒适的酒店。在预订酒店之后，将酒店名称、地址和电话抄写在2至3张纸条上，咱们分开存放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就是预订酒店之后呢，可以拨打该家酒店的服务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并且询问他住房间的这个时间，哎，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入住，什么时候呢要去退房等等，做到心知肚明。那么另外关于酒店的设施和服务有哪些注意点呢？首先啊，国外酒店跟国内酒店不同，大部分是不提供像牙膏、牙刷、梳子、拖鞋、剃须刀等个人物品，大家最好是自行准备。其次，像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所以呢，一般酒店房间内没有电热水壶。而东南亚、非洲等国家的自来水您可不能直接饮用啊，酒店呢也不提供电热水壶，游客呢可以到前台租借，或者是您自己带一个小一点的电热水杯，或者是购买饮用水。那么国外大部分酒店的电压和插头和国内也是不同的，咱们出国之前呢，最好提前准备一个或者是多个转换插头。另外，国外酒店客房内的电话拨打外线收费比较昂贵，推荐啊在当地购买电话卡，这是比较划算的。还有一点，那么有些酒店电视是收费电视，标志为 Pay TV， 就是这个电视是需要付费的。那么开电视前呢，请先确保您已经了解清楚了付费的办法和计算方式，别因为啊看电视您再掏一大笔钱。那么住国外的酒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您的个人隐私与安全。常常出差或旅游，不可能次次都能订到自己熟悉的有安全保障的酒店。然而近年新闻当中，在宾馆隐藏位置安装针孔摄像头的案例却屡见不鲜，那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下如何鉴别房间内有没有隐藏的摄像头呢？首先你要先知道针孔摄像头可以伪装进哪些物品当中，比如说沙发靠垫、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纸巾盒、插座孔，还有挂钩内。其次呢，是要牢记检查几个重灾区，它们分别是垃圾桶、空调口、灯罩、天花板、化妆镜、烟雾感应器、花瓶、插座、电视架以及一切对着床的摆设。那么此外，浴室里的莲蓬头和置物架咱们也得看一下。最后是要记着检查手法，那么一般的针孔摄像机呢，只在光源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拍摄到清晰的画面，所以进入酒店房间之后尽量关掉房间的灯，拉上窗帘以降低屋内亮度，防止被偷拍。打开手机照相功能，围绕着房间咱们转一圈，检查检查可疑的位置。如果有针孔摄像头，你将会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有一个小小的红点。这些啊都是关于各自的隐私和安全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咱们入住酒店，尤其是一些不熟悉的一些比较偏僻的酒店的时候呢，可以做到谨防被偷拍。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临近假期如何预订机票、如何预订酒店，尤其是境外的酒店，咱们入住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当然也希望您的出游能够安全、顺利、平安、快乐。好了，那今天早上起来我们第一时段的我们出发吧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歌曲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出发。 想多离

就是什么时候到那儿，什么时候再走，时间是很有限的，您不可能无限制的扎博物馆。 嗯，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前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有很多知识从博物馆来的， 对， 得在博物馆里待够足够多的时间，可是你跟团你做不到这点， 是， 所以必须得用其他方式学习。那么有很多去英国的团就不包括这儿，就没法去。实际上斯通亨奇巨石阵呢，对于到伦敦来说并不遥远，因为英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这么一个国家， 啊，对， 所以您到英国租辆车往那儿开，就是现在又有导航了，是吧？ 嗯， 并不是特别难，难的就是您到那儿以后都干嘛了。 对， 然后有了车以后，对您来说可能能选择的就很多， 嗯， 然后您能约为这个巨石阵花多少时间又是一个排序。 对 啊，对，所以这个斯通亨奇巨石阵是所有新石器时代巨石建筑中最容易去的。 嗯 啊，另外呢，其他的史前建筑呢就不容易了。 对，啊， 以至于我到现在有两三个还是我就是心目中的目标 未曾抵达， 因为太难了，你得花费，比如说为了这一个地方你得花费三天时间到一个地方，你想想一个旅行你有几个三天啊。 对啊，对， 对于一个比如说我来说基本上是三十天起步的话，为了一个这个地方我得花掉三天时间，那就十分之一就报废了，那三天时间要在城市里您能干多少事儿， 对， 是吧？所以 看多少博物馆，啊， 看多少博物馆多少，然后呢你晚上还可以听歌剧， 哎， 是吧？ 对对对， 还有好多那生活，其他生活呢，要去这些偏远的地方又坐船，然后呢到那儿之后又换各种交通工具，打车对不起根本就没有，哦，根本就没有，所以不容易去，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又 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知道就比较少了，它在地中海中部， 哦， 地中海中部呢， 嗯， 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国家叫马耳他。 嗯，听说过。 马耳他呢在什么地方呢？马耳他呢距离西西里坐船俩小时。 哦，那就是遥望意大利啊。 啊，对呀，啊， 对吧？ 然后呢这边往北边是到西西里俩小时， 嗯， 那边是往俩小时就到突尼斯了。 哦， 所以你想想这地方离非洲有多近。 很近， 啊，很近。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人类包括每波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 嗯， 尽管他最后生活在地球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从非洲出来的时候，如果当年水位低，到这地方会很容易。 嗯嗯， 因为你想想这个，就是说非得划船吧，划俩小时，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汽船要是俩小时的话，电动机动船俩小时的话，当年要是划个比较大的小船的话，我估计有这么个一两天也到了。 对 啊， 对， 对。然后呢，到这地方如果要是一个无人区，又是水土肥美， 嗯， 又可以像海岛一样过着特别慵懒的生活。今生无憾啊， 多美的一地儿了。 所以那个古人类到这地方是很容易的。 嗯， 所以在这地方产生这个史前巨石建筑一点都不稀奇。嗯，所以马耳他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那个气候呢，地中海式气候， 嗯， 标准地中海。以前老说这个希腊啊，对，最舒服的希腊那个，比如说这个雅典啊，地中海式气候，你雅典是在岸边上 啊，对。 然后马耳他人是在地中海中间，那真是地中海式气候。 是真是真是，哎， 地中海式气候呢，就是它舒服，它没有特别炎热的时候。 嗯嗯， 且呢它下雨挺多，但是干燥。 嗯 啊，那个一般的下雨呢，什么早上下场雨然后停了，然后晚上下场雨又停了，你说这得有多舒服。不是说一下雨就跟那个 没完没了了又， 对，一下雨就雨季了，那就， 嗯， 比如说那个南亚那些地方，要雨季你就没法 了，那受不了 啊，一天七场雨，或者是，对，那个特别潮湿或者梅雨季节都不是，所以马耳他这个地方特别舒适， 嗯嗯， 舒适呢，人类先选择这儿，那个选择这地方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马耳他这地方，它这个岛呢是以。 岛叫主岛叫马耳他， 嗯， 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岛叫戈索岛，这两个岛呢都是今天提到的，也就是他们跟我们的节目之间或者跟我们讲的世界遗产之间有关系。岛叫戈索岛，这两个岛呢都是今天提到的，也就是他们跟我们的节目之间或者跟我们讲的世界遗产之间有关系。 嗯， 另外马耳他旁边还有一些小岛呢，那些小岛不出名， 嗯 啊，但是也是这个国家的领土啊，基本上这么情况。马耳他上的那个他马耳他这个国家有俩世界遗产， 嗯， 这俩世界遗产都是新石器时代。 哦 啊，不对，三个世界遗产有两个是新石器时代、 嗯， 有一个叫马耳他城，是文艺复兴时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建的， 嗯， 因为马耳他呢打过一场大仗。 嗯， 就是土耳其，那是奥斯曼土耳其直接把马耳他城给攻毁了以后呢，后来马耳他呢就是从这个意大利就是找来了救兵，因为刚才说离西西里多近呢， 对对 啊，而且他是那个就是跟那个罗马的关系特别好，梵蒂冈关系特别好，于是派来了救兵把这儿夺回来之后，发现这城毁了怎么办啊？这是1566年的事儿，到现在这是有400多年了， 嗯， 然后这个城呢得修，一片废墟上修的城市就特别棒，全是那时代的，然后那个时代就是文艺复兴啊，什么巴洛克啊这种建筑， 那很 整个一个城全是这样的，就是你别看这地方特漂亮，一看哦，一打听哦，这就是一个什么。包括邮局， 嗯， 都是一个文物，啊，所以呢，这整个城全是象牙色的， 嗯， 建筑风格呢全是那个巴洛克式的， 哦，太美， 太美了。但是这地方还有两个更厉害的，就是，它这个叫第一个呢叫做马耳他史前建筑群，这个群呢包括30多个地方， 哇， 30多个地方，你想一天去一个。你得去一个月， 对呀，啊。 然后呢？ 这么分散呀，啊？ 这么分散，都遍布到各处都是。 嗯， 然后就遍布的各处都是呢。其中呢，有很多就是特别牛掰、特别牛的这么一些建筑， 嗯， 这些建筑可都是有大年份的。 哇，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神殿，嗯，这个神殿呢是一个建立在海岸旁边高山顶上的这么一个神殿。 嗯， 啊，现在呢。我们能看到的明信片是空中俯拍的，但是现在我们到那儿去旅行， 嗯， 走进地方，再也看不到这景象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为了文物保护盖了棚子。 哦， 因为它老是风吹日晒，这岩石也受不了啊。 对对对， 所以它上头盖了就是有那个帆布搭的棚子，所以避免它那个就 再受侵蚀嘛， 对对，再受侵蚀，嗯，但是它是坐落在一个山顶上， 嗯， 旁边几十米以外就是陡峭的悬崖， 哇， 然后陡峭的悬崖下面就是地中海， 嗯嗯， 这个建筑呢是在马耳他的这个本岛上，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建筑， 嗯， 从空中看呢，它是有三个圈儿。有点像三个葫芦的形状， 嗯， 然后这个葫芦呢，就是实际上它是从门进来是在葫芦下面最底下那地方，旗儿的地方进来，是一个大厅， 嗯，嗯， 再往里是一小厅， 嗯，是 这个大厅和小厅之间有一过门， 有 这外边那个旗儿那地方也有一门，这两个门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呢？这一共三个葫芦。这个中间这个葫芦呢是最重要的， 最大的 主厅最大的， 嗯嗯， 这个最大的呢，这两个之间这两个门的方向特别重要。 哦， 上次我们讲过斯通亨奇巨石阵，它的那个太阳升起的时候是夏至那一天，太阳就是有一太阳把那个种石的影子投射到斯通亨奇巨石阵马蹄形的正中间， 嗯， 正中间， 嗯， 这个马耳他这个巨石神殿的这个和光影也有关系。 哦， 它是因为说刚才说过，它是在山顶上，没其他的遮盖物能够挡住 太阳就是照射到它进这里头来，所以呢它这两个门之间的这个延长线是太阳在夏至那天升起的方向。 哦，都是跟夏至有关， 文明之初是跟自然有关的，因为文明之初没有什么都没有， 嗯， 只有周围的世界， 嗯， 只有你要说对外吧，外面的有气候，有日长日短， 嗯， 内部呢，内部就是对我们人之间人身体的一种理解，那是变成了什么？比如说变成印度，印度就是觉得这个人的各种自己的也是神。自己的身体也是神， 是。 然后呢，他轮回完了以后，他也很神圣，所以就把它烧了。所以呢，这个文明之初的时候，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外界，一个是内界， 嗯， 内心。所以呢，那个这个神殿它神奇就神奇在这儿。可是更神奇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知道太阳升起的时间。不同的时间会有变化， 对， 一万年前是不一样的，跟现在的方向是不太一样，有微小的差别，但是在这座建筑里边微小的差别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拿这个建筑这个就是光影之间的关系判断出来，这座建筑如果要是那个直延伸线太阳升起的方向是公元前10250年， 嗯， 太阳很准的照射进这个神殿的最里边那个位置，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点点偏差，但是公元前10250年，那是一个什么事儿啊？ 对呀， 什么重要的事儿？非得是这个年份呢？不知道，这个没有人能给答案，因为这些人早都没有了，这已经早都荒废了无数年，就是多少多少年了。所以当后来人们再发现的时候，哦，这是一个，这是神奇的建筑，也不知道谁修的。 对呀， 现在我们依旧不知道是谁修的，我们能知道的就是我们学到的知识，学到的知识是，达尔文说，进化论说了，人是原变的。 嗯， 原是那个生活在非洲、东非大裂谷、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都是在这里。那么现在的基因技术也确定了，原是从这里进化成了人。地球上发生了很多次变化，就拿这些已知的工具去判断，然后呢，我判断我们未知的那个区域，只能这样，其他的没有。多少考古工作者用了毕生的精力去考证这些，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答案，原因是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基因技术，没有遥感技术，他们只是用一些原始的技术来判断，他们没取得成就不代表他们不伟大。 对， 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人类祖先的那个渴求、渴望，甚至于探寻，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一类世界遗产，它不仅仅属于哪一国家，它还属于全人类，它属于你和我每一个地球上生活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所以经历这一切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耳他的这个世界遗产哈， 这巨石神殿，刚才只说了一个。 对呀，30多处呢。 30多处呢，刚才说的是在主岛上。 对呀， 这主岛呢，就是说马耳他这个国家也不是没出租车，也有， 也有。 那个首先呢，就是特贵，特别贵，贵的就是你说最贵的怎么？不，大概不是英国伦敦的出租车，英国伦敦出租车是1公里2.6磅嘛，2.6磅就合20多块钱一公里，咱们会觉得 是 很贵， 很贵啊。 但是马耳他，你想想，伦敦的多发达的城市啊， 嗯， 地铁人便宜，公交便宜， 嗯嗯， 然后呢，出租车是倒地铁用的。到马耳他这岛虽然小的话，这打车也是一件，包车也是一件很不合算的事情。 嗯， 合算的就是坐公交，他那公交车特有意思，1.5欧元买张票，您能是 通票， 不是通票，几小时之内。 哦哦， 因为他那票都是交完钱要现在先打出来， 要打卡， 上头带一个时间。 嗯嗯， 两小时之内，您可以换车，两小时之内可以在这个岛上换一次车。这岛不是特别大，但是公交车跑两小时，你想想有多大？是一个挺大的地方。 嗯， 所以呢，那个坐公交到这儿来很方便，那个只要你算好时间就行，你得有时间。那个马耳他的公交车，每次车次之间的等候时间特别长， 哦，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人， 对，它班次少， 它班次少， 嗯， 你要是比较，比如说算计好了的话，你重要的是在这个遗址里待的时间长， 啊，当然了， 对，所以到那儿是核心的，别着急走，然后呢，一算计今天一天只能干两件事，那你就专心的干这两件事，别干第三件事就行了，否则的话，忙半天最后都没干好，所以就不值当了。所以去这地方坐公交车是最方便的，从马耳他城坐一车一趟车就到了。 哦， 啊，到那之后你就好好体会这个，但是这只是一个呀， 嗯， 三十多个，它像撒胡椒面撒芝麻似的撒的那些其他的地方，都是什么样呢？我有幸去了其中的四个。 那就不少了， 那就不少了，就玩命去了，就是说没干别的，就没去海滩嘛。 这四个分散的也比较远吗？ 啊，都比较远。然后呢，还在不同的岛上。就是今天咱们提到一个叫戈佐岛， 是 戈佐岛呢，离这个马耳他岛呢没多远，就隔着个海峡。 嗯， 坐那个摆渡船呢，半小时就到了。摆渡船坐半小时就到了，下来之后还是最好的方式，坐公交。因为那个地方也没有共享单车，然后呢下来之后呢，马耳他这个地方也没有，你方便租车都用不着，就是你问好了以后就坐公交车就去就行了。然后呢那个神殿，后来的我去的那个两个神殿可了不得， 我 这个两个神殿呢都是大石块做的。 嗯， 然后呢这些大石块呢会打磨的特别方，这些这么方的石块打磨，从这个用原始的方法做出来，一定是费了很多很多时间，很多很多人工，那就说明当年在这儿生活着很多人， 对， 才能干出这事儿来。 是， 然后大石块大的你不能想象，就是当时我见着了一块大石块，我拍拍脑袋就说，我说这块石头大概有100吨，打磨的方的。等我后来一看，它上的有说明，旁边说明，挖压真不得了，那块大石块101吨， 我的天呀， 估的，估的101吨，你像101吨石块有多大？差不多有5米长，2米高，这么一面墙， 哇， 一块石头，你打磨出来，我们想想，就是你费了特大劲打磨出来是 OK 啊，你怎么上的墙？ 是啊， 怎么给它立起来的？然后还盖出来了一个很圆的这么一个很方正的一个建筑，还内墙外墙。 嗯， 然后这些东西最终不管是什么空间，它不是居住的，盖的不是房，而是神殿，所以这说明信仰的力量。 那它这个年代要比巨石阵 更早啊，它结束在公元前2500年，结束在这个年份，后来呢就没了。因为巨石阵呢，就是一直附近还有人在用， 是是是， 就不同的人，包括罗马人还见着有人在那儿干什么事儿呢，啊，这个就早都没记录了 啊。 然后呢，比如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碳十四半衰期确定它的年份，这个现在的手段好确定，但是太多的东西不好确定。我们能认识的也就是那点光影，因为巨石阵告诉我们。之前的就是史前建筑大概都有这么件事儿，你不是实用的建筑，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建筑。而马耳他这巨石阵简直就，你就拿它就不好说，因为它不光有的事情它不给你打磨平整了，它还给你掏洞。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究竟里边还有什么样的含义？那么剩下在马耳他还有哪些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在下一节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好，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见多云，28度到15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24度到10度；延庆龙庆峡晴见多云，25度到10度；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27度到10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26度到1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25度到9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25度到7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见多云，27度到14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21度到7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是再次请来了老朋友，这就是行者谭怀宇。怀宇你好。 高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那么今天我们的脚步来到了马耳他。马耳他刚才我们介绍了，他那里也有巨石阵，这些巨石神殿也是以祭祀为主。 对，以是祭祀为主，然后那个它的存在年份呢，比斯东方巨石阵呢再早， 更早一些。 然后呢，会让我们更觉得超乎想象。因为它，比如说那个斯东方巨石阵呢，它在一个开阔地上，也是在缓坡之上。 对， 而马耳他巨石阵，我们对它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然后一说这个附近这个几个岛上呢，这个世界遗产包括30多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还有一处在水下，有一处在水下40多米深处。首先我们要到那儿，然后呢就会看到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我有幸在那儿生活了这么几天。然后那个生活了几天以后，我用了所有的力量去置身其中，然后让自己除了这个视觉冲击以外，又获得了心灵的震撼。所以马耳他巨石阵呢，它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史前文明。然后它史前文明呢，是通过工具，是把石块变成了一种人工的一种比较规整的这么一种形状，然后把它做起来建筑。然后呢，规整呢，我们知道打磨方了或者怎么样，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 还有不能理解的什么呀？就是契合，彼此之间，他把这几块石头，就像。就是像缝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彼此的纹路对上，纹对上， 这很难啊， 这个非常难，尤其是在这个没有工具起重工具的年代，他们把这个对起来，四块大石块给对的严丝合缝，这个就特别神奇。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上面，有这个。就是有的简直就特别契合了，石块石块之间连刀子都伸不进去，马耳他这个巨石阵也能达到这个水平，而它开始造的年份可是没有确定的，结束的年份能够确定，所以这些东西超过我们想象，而这一切呢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不是给自己盖了一个房非得要这么干，对，这些东西很石头的还都是给神做的， 是 啊，所以呢这是刚才说的这个两个，说那个戈佐岛也是，戈佐岛呢就是刚才没说完哈，先坐汽车，到那个船摆渡那儿，然后摆渡呢也没花几个钱，是十欧元是几欧元，八欧元，来往返15欧元，那就算比较便宜， 就算便宜的， 算便宜的，肯定是往返的，不能在那过夜就不行了。然后那个下来以后，接着到那儿去那儿实际上也不是特别难，在那儿，比如说我看过了哈，我来过了，头上获得一光环，当时照几张小照片，然后五连拍，那个自己留影也就容易。但是，它这些地方就是难，就难在它都有一个讲解处，都有那种展示博物馆式的展示，看这博物馆的费脑。 哦， 你想想这个马耳他呢，它讲的是马耳他语，它不是英语，也不是意大利语。然后它旁边有一些英语的那个解说，但是你想在那儿听到汉语解说是不可能的， 没有， 因为那个没中国的游客到那边也不多， 很少， 到那儿太难了，这航班也比较少，非得到那儿的人也少，然后有些人对这也不感兴趣，这个可以理解， 这倒是真的 啊，这倒是，所以呢，到那看这个讲解，看这个注解，这个费时间费的大，然后到那基本上没有团，都是那个游客，一个两个，人家比如开个车，坐车过去，就是基本上到那站下来的都是苗那儿去的，然后呢，基本上人家都是下车之前。到不是那个进这个博物馆之前，到对面的车站看看，那对面的车站有那个班次 哦， 都有班次，时间差不多。如果车开的早了，到这早了，人在这等2分钟，就怕扔下一个人啊。基本上这样的，就是他基本上能算定在这多长时间。而对于我来说呢，可能对别人要求的多一点，然后呢，我都比别人一般来说多花掉一倍的时间吧，因为在这地方一天就来不了几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催你，或者说影响你的摄影的角度，没有这事儿，所以就是一个没人的地方。以前这些建筑呢都是裸露在空中的，但是现在呢都搭起了棚子为了保护这些史前建筑嘛，所以到那儿那看到了，这么先后看到了四个，每一个都是令我觉得很吃惊的，都是打磨石器出来的那种工具做的建筑，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是我们说到的马耳他的其中的一处，涵盖了30多处，分散在30多处。 对， 这是在地面之上的。 对， 当然了，刚才也说也有在这个海面以下的哈。 对，海面以下的也包括那个没法去，就说这里头有这么一个，但是马耳他有一个单独的世界遗产，叫哈萨夫里尼地宫， 那个是在地下， 在地下， 好神秘。 好神秘，然后呢，这个好神秘就必须得去。但是您要想来，您得头一天预约。 哦， 这早就知道了。然后到那儿之后，基本上这是谁旅行者都必须得有的。它在这个马耳他城的最东边也是海边上。然后呢，那儿有一个什么博物馆的一个前台。每天呢，早上起来。游客到那儿预约，不接受网上预约。 哦，还不接受网上预约。 那当然了，不接受网上预约。你到那儿之后，你必须得拿护照，到那儿预约。每天呢，大概20人。这个地宫只对外开放20人。 就一天才让接20个人。 啊，不接待团队。 哦。 你团队直接来这就把这淹了。然后呢，到那儿之后，第一天约第二天的，然后第二天呢，大概有这么个2次， 分两次，每次十个人，或者有这么几次吧，他可能有管理的有个稍微有个小差别，可能有时候有一天能接待30人、40人，我算计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去那天呢，我排队的时候就接待20人， 就20人， 然后呢，人家就问我说，今天中午有一个有一个机会，您愿意来吗？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中午如果去的话，这一天就去这一个地方就报废了。因为它离马耳他比较近，我那天我得去鸽子岛，我得跳岛，在这登记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坐着车就去路那个渡轮。等我到了鸽子岛的那个世界遗产的时候，已经过中午了，已经下午1点了。 对对。 然后我就在那儿待了4个小时，所以那天我就我不能，你给我一临时的机会，我不能去。然后第二天我就如期的就到那儿，因为。这个得守时，人家跟你说了，必须得去。说晚去了的话，就不行了。等我去完了那地儿，真是晚去了就不行了。原因是它是特殊的，它叫哈萨弗里尼地宫。它在马耳他城旁边一个小镇上，大概坐车1小时。一个小镇上，这小镇当年100年前，人们挖地窖，挖，突然间底下呼隆一声，给挖。穿了，于是底下一个黑洞洞的一个地宫就出现了。 哟， 然后呢，这个地宫出现了以后呢，就是因为马耳他，我们会知道它科学来说排不上它，它很落后，偏僻，人民幸福，这个没问题，历史悠久，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对于这考古学来说，他们，就是可能来说在欧洲是很滞后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发现了一地宫以后呢，就一直在研究，到现在为止呢，包括它都是世界遗产了，这个地宫到底是谁修的，也不知道， 也不确定。 可是参团呢是到点去完了以后，他是一共是10个人，有一个人领你进去，那个人拿着手电，其他的人包必须得存在外面，任何东西不能带。我带了几页纸，他让我带了，因为我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后来发现网上查资料跟这儿里头真实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咱们现在知道有很多信息是不准确的，太不准确了，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到那儿去， 亲眼。 这地方是不允许拍照的，但是你可以买明信片，尽管明信片的贵，但是他把里头的那个。里头到底怎么回事儿，都那个给你展示出来， 呈现出来了。 对，然后呢，当时就说发现了挖地窖，往下一挖，发现了这事儿了。然后就发现完了这个呢，就有一通道就往下走。就发现呢，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有点像咱们的，就叫它叫地宫嘛，特别像地下室，咱们就认为是地下室，但是这地下室无限大，有楼梯，这个楼梯。跟咱们这个比较古老的就是楼梯特别像，因为它的楼梯 石板的， 是砸出来的抠出来的。它是整个这个东西是从上头往下刻出来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先在地面挖个洞，然后呢一点一点往里延伸，先楼梯，然后再开凿其他的一些房间什么的，是这样？ 不这么简单，因为。那个当时，把这地儿挖穿了，是意外挖穿的，就是等于把顶棚挖穿的。但是当年这个地方是怎么挖的，我没看见。 对， 它是从哪儿进来的，我们没看见。 您给我这明信片，我看了呀，这4幅图显示里边巨大无比啊。 然后呢，这个、 有很多的，应该是还有很多功能区域吧？对吧？ 不同的功能区域 是不是？因为 还有。他比如说他在墙上刻了个窗户，刻了个门，然后他还给刻门框， 但是是死的， 是通着的， 通着的， 这个东西都是，比如窗户是死的哈，门是 对，因为我看有死台的， 这个门像龛、像龛，就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咱们的佛龛似的、它只是一个门形的一龛，但是从这个照相这角度的背后是门。 是楼梯 、是楼梯这么走下来的。为了文物保护的需要，这里头仅仅有一部分区域通了电， 但是当时怎么把这抠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可没有电啊。 对 啊，那个年代的照明只能靠火，火是有了呀。 嗯， 那你想想这火，那火的亮度和这个灯的这个效率那差的太多了。然后呢，这个是新石器时代的建筑，这个结束于公元前2500年。 哦， 然后 也比斯通亨器要早， 也比斯通亨器要早。这个更早的年份，就因为它工程量巨大。我们当时下了三层，三层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个人带我们，这个人这个讲解者呢都是岁数特别大的人， 嗯， 就是讲解经验什么的都特别强，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它是个地宫嘛，地面上就一个办事处前台，然后那个把包存好了之后，您就跟着往前走就行了。先进了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呢那人把这玻璃房子关上，然后这玻璃房子里就放电影，就给这十个人放电影。 哦， 这电影呢是给两面墙上看的，这大家都靠着这墙上看对面那墙上，模仿那个当时的形状，然后靠在那墙上再看这边背后这墙上。等这场电影看完了以后，每个人都有耳机， 嗯， 戴着耳机，前面那个人呢拿着一手电，然后呢门打开了，这个讲解员呢带着我们这十个人往前走。我记得讲解的语言只有大概四种，一个是意大利语，马耳他语，英语西班牙语。 哦， 因为再远的国家可能到这来就 也不方便， 不太方便。 对对对 啊，然后那个这几种语言，我说好在咱们能听英语。然后那个下去之后，前头门打开了，这是十个人过去以后，这门就关上了。然后呢，我们就跟着那个讲解员拿着手电往下走一层，走一层之后，讲解器就讲这个空间， 嗯， 然后讲的实际上也特别虚，也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发挥想象的一种讲解，就比如说现在听众听咱们的解说，或者咱们讲这故事一样，是一种描述。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墙上掏了一个窗户的形状，方的，特别方，然后还有窗台儿，窗台儿呢还预留出了一个台儿，然后这也是提前刻出来的，门有门框，楼有楼梯，然后呢天上呢还有那个地上还有一圈儿。地上还有圈儿，然后呢上边呢还有装饰线， 嘿， 这些、 啊、对对对， 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你要干装修很容易理解这个事儿，可是这是史前人类干的，这不是外星人。当时发现了这个建筑之后，人们就想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谁闹的？干嘛用的呀？ 完全没有，但是只在这个空间里头发现了一身一个石刻的小雕像。然后这石刻的小雕像呢是一个女人的身体， 对， 这个女人极其肥胖， 嗯， 然后呢胸特别大，屁股特别大，腿特别粗，然后他们管她叫马耳他的维纳斯、 哦、 啊，然后呢只有这么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居室的正当中，现在这东西保留在马耳他国家博物馆里面。 那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人而建的这么一个地宫，让他永远呢在地下有一个生活的空间？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生活空间，而是为了祭祀用。 我们会想，然后我们还得把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反复用，比如说这个，他刚才说过有一个建筑是在水平面以下。40多米深处， 嗯，有一个、 啊、我们去不了哈。 对， 但是地球上有寒冷期的时候，地面上那个有大冰层，那时候海水水平面低呀、啊，水平面低的时候，有很多建筑就被淹在水下了。 哦， 可能神殿是弄在山顶上。 嗯嗯， 当年这马耳他这个就是哈萨弗里尼地宫。当年咱们看这可能就是一山顶，他们只从底下往上掏，一直掏到这儿就停了。 哦， 有可能是这样的。 哦， 这是我去那儿之后的一种想象，因为我没去过它入口。下面呢，我跟 下面还有多少层啊？ 不知道，不带没带你去， 他也没 但说一说了，很多层，有3000多平米呢。 哇、 哦，3000多平米多大？你像一个房间，那个或者一层有100平米，那是很大的空间了。一个房子， 那很大的空间呢、啊。你想100平米和3000平米，那得差多少？ 嗯， 因为再往下，我们就是往下看了一眼，有那个绳拦着，往下看一眼，黑洞洞的。 嗯嗯 嗯。那您站在这每层，您不是下了三层吗？ 对， 每层您都能够正常的直立站着 啊，都正常，挺舒展的 。这层高也挺高的。 对呀、啊，然后它这个楼梯之间没有楼梯把手。 嗯， 没有楼梯把手，现在也没有楼梯把手，为了保持原来的形状， 是， 所以没建这个，所以就必须得十个人， 人多了就 拥挤，十个人往前走，然后后头那个拉上绳、 嗯， 然后前面拿手电那个走，我们每次都是往前走一个空间等着，等完了以后，那个人把这个绳后头绳拉上，把前头绳打开，我们再往前走，再进一个空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头，比如说你触摸他们，这些空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这些都是可以随手摸的。 那肯定就不可以，不仅是摸，还可以走进去呢。 哦、 你可以一不留神还能撞上呢。但是它结实， 啊、 你像是石头抠出来的，又特别特别坚硬的那种石头， 嗯 啊，而且特别像水泥那感觉，有点糙， 嗯， 水泥那感觉， 嗯， 特别原始，就是说它工具特别原始。不是一种现代化的那种工具，没有一种超大的那种力量，可是他们就原始的工具，就把这地上直接给抠出这么一个地宫来， 太了不起了。 这个地方就是哈萨夫利尼地宫，一天能接触的人数是有限的， 嗯、 提前一天预约，门票是36欧元， 嗯， 很贵的一个。 真贵， 真贵。然后呢，整个 tour 他就是跟着领队嘛 ，tour 一共加起来1小时。 嗯， 到时候您必须得全出来。 嗯。 然后他就是为了文物保护，不是让很多人就是无限期的来进去游览，他就是有限的，就是这样。 但是值得去的， 非常值得去。而且你花掉成本，就是你得去预约，然后预约呢，那天我是8点钟。去的我不知道人家9点钟开门，然后呢8点钟去的，前头有五个人，然后那天等到9点的时候大概有这么10几个人吧，因为马耳他人就不多， 嗯， 然后到那儿人家可能都享受那个地中海沙滩什么什么海水什么的，所以看这种世界遗产就特少， 是 啊，所以我这次去马耳他我觉得特别值， 嗯， 看了好多这种史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哎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聚焦的是马耳他，在这里的2个世界文化遗产也都是在新石器时代，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我觉得只能用这4个字来形容哈。当然了，这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旅还会有其他的目的地， 对， 但是今天我们就没有过多的时间为大家来分享了， 对， 那么下次有机会好不好？ 还有、 嗯、 对，还有甚至还有我没去过呢、 嗯、 那个以后把这些如果练齐了的话，那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是啊， 我都很期待。 是的，好的，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吧。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同时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遍。 我想我们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